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32集，论如何气死夫子。众人神色各异地在人群中穿行，展昭依然好脾气地跟热情的街坊们招手问好，赵普甩着大袖打着哈欠，小四子还是最受欢迎，公孙要拉着他以免被人抱走，萧良帮忙看着天尊，白玉堂则是在后面扶额，感觉好想死。开封府离太学也不算多远，众人没一会儿就走到了太学的门口。太学的学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开封本地人，也就是走读的，不住学校，而外地的学生一律住在太学的学寮里。这会儿正好是早晨早课开始之前，太学的学生们拿着书本三三两两的过来，大老远就看到众人了，好奇的张望着。太学门口站着两个夫子，太学十分严格，每日学生必须准时到，不准迟到。另外，学生进出举手投足要有礼有节，还要跟夫子相互行礼。今日轮值在门口记录学生到校情况的是沈夫子和林夫子。那位林夫子众人认识，正是那晚上差点被玉璧上的血渍气昏过去的那位老夫子林霄。沈夫子叫沈燕，40多岁，看着还挺随和，跟进出的学生都是笑着打招呼。众人到了门口，淳华他们走在前边，跟两位夫子一礼，两位夫子还礼。公孙拉着小四子的手走上前也行一礼，小四子一直都有跟公孙学礼仪，这一礼十分标准。林夫子和沈夫子眉开眼笑的，一来小四子又可爱又有规矩，二来谁不知道公孙是大才子，他肯来上课那是太学众学生的福气。只是两人都瞄了一眼公孙提在手里的小木头箱子，好奇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公孙身后众人都望天，还能是什么，人头呗，公孙精心准备的。公孙进去之后是庞玉和包岩，两位父子看了看觉得还挺满意，包岩不用说了，连庞玉也规规矩矩的，林夫子对庞玉甚是满意。 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包大人果然是有办法呀，真是近朱者赤。 等包岩和庞玉进门，两夫子一抬头，笑容就在脸上僵住了，因为后边是欧阳少征，正叉着腰还跟两人打招呼。 走。 欧阳中气太足，惊得一旁几个学生赶紧跑进学堂去了。淳华一个劲儿给欧阳使眼色，那意思是行鞠躬礼的。欧阳问了好之后大大咧咧就进去了，他还觉得自己不错了，克制住了去拽一下林老头胡子的冲动。沈夫子轻轻给林老夫子拍背背， 哎呀，算了，武将嘛。 两人又抬头就觉得眼前一黑，原来是赵普出现了。林夫子嘴角抽了抽，赵普从小就是个刺儿头，众多夫子一听到九王爷的名字就头疼。 学生袍呢？ 我最近胖了，那衣服小，改改再穿。 说完赵普笑呵呵进去了，沈夫子接着拍林霄夫子的背脊。 哎呦，算了算了，大将军嘛，不拘小节。 林霄尽量深呼吸，一抬头又吓一跳，就见邹良出现在眼前，那张脸跟谁欠他银子似的，身旁是打着哈欠的萧良，还在对后边招手。 伙计，你快点儿！ 这衣服没改好，下次衣摆让他们做大一点，走路不方便。 林业火拽着衣服大摇大摆过来，顺便一甩头发，对张大了嘴目瞪口呆状的两位父子一摆手： 哟，早啊。 他、啊、 林夫子指着林业火的背影，手指头抖啊抖，都说不上话来了。沈夫子一个劲儿帮他揉胸口，就怕他上火昏过去。 犹如斯文，犹如斯文啊。 老头气得直跺脚。邹良摇着头跟着林业火往里走，就见这厮所到之处，那些夫子学生捂着眼睛都不敢看他，到处撞树。最后有些幸灾乐祸的展昭和白玉堂走了过来。展昭对两位夫子行了一礼，两夫子还礼，林霄的气稍微消了点儿。展昭温润如玉，这学生袍穿着气质非凡，样子也好，果然是文武全才。正赞叹，就见白影一晃，白玉堂拽着天尊就往里走。 慢着，你的学生袍呢？ 林霄眯着眼睛看白玉堂，白玉堂指了指天尊身上那一件。 让给他了。 为什么？ 敬老。 白玉堂说完又要往里走。 我再让人给你准备一件。 不用了。 上课要穿学生袍的。 白玉堂盯着凌霄看了一会儿，微微的笑了笑，笑得凌霄就觉得有点眼花。 哎呀，这好大个美男子啊。 我要是不穿，你会开除我吗？ 这个嘛，你是奉旨读书，所以没办法。 那要怎样才能被开除啊？ 因为你是奉旨读书，所以没法开除。 白玉堂遗憾地叹了口气，摇着头进去了，边走还边跟展昭讨论。 要不然明天装病请假吧。 装成什么病啊？ 就说衣服太难看了，被难看病了，怎样啊？ 展昭哭笑不得，同情地往后看了一眼，果然林夫子都快喘不上气儿来了。沈夫子帮他拍着后背： 哎呦，先生忍耐呀。 开封府众人齐齐来上学堂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太学整个大混乱。虽然太学里的那些青年才俊要不有家世，要不有才情，但相比起来，这回组团来的人物可是风靡开封，确切地说是风靡大宋的风云人物。首先招架不住的就是太学的女学生，沁心书院和兰会书院里的女生们都聚集在书斋门口望过道。不过毕竟都是大才女，一个两个还是很矜持的，但那也架不住好奇心。展昭等人一个个往里头走，各种款式类型都有，且都是极品，那真是看得姑娘们芳心大喜。众人除了受女生欢迎，也很受男生欢迎。首先这里除了公孙和包延之外，其他都是武人，且都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文人和武人之间没什么冲突，自然没敌意。其次，公孙是夫子，学生们拍马屁还来不及。包延嘛，因为对包大人的尊重，众人对他都是爱屋及乌。而至于庞玉、萧良、小四子他们，纯属是来玩的。于是一时间整个书院变得闹哄哄，四周围弥漫着一股子和谐的八卦之气。展昭等人被安排在西庆书院，是太学最大的一个书院，书院分好几个单独的书斋，开封府众人所在的书斋是明镜书斋，和王琦、淳华，包括之前失踪的石业，以及昨天斗殴彼此捅刀受了伤的两个男生，都是同一个书斋的。说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之前出事的屈仲远 最近出事的徐子燕、王月明等人，还有刚死的那个刘守开，念书的也都是这个书斋。这个书斋出了很多大人物，包括当年包大人、八王爷，以及目前不少官员文豪都是在这里念的书。可也因为经常出事，以至于被人传得很邪乎，最近就更加邪门了，连学生内部都有各种各样的谣传，气氛十分诡异。话又说回来，阴气太重，可能也是因为一群书呆子没什么阳气，这回涌进来开封府一众人之后，立刻阳刚之气大涨，感觉整个书斋都没那么阴森了。而说到阴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书斋建造的最早，又或者偏北朝阴，所以总给人阴森森的感觉，就算是盛夏在这里坐着都会觉得阴风阵阵，脚底往上冒凉气。众人刚到，先是早课。早课比较自由，太学的学生是不会跟祠堂里刚学字的娃娃似的整齐划一摇头晃脑背书的，他们都各有各忙，也无外乎背书。通常前一日夫子都会留下些要背的文章次日检查，因此早课的时候都是大家临时抱佛脚的时候。展昭等人也坐下了，不过东张西望，不知道要干嘛，四周围就一堆学生摇头晃脑叽里咕噜。王琦见众人闲着，就转过来跟他们解释， 昨天林夫子留了文章背，他好严格的，今天说不定也会抽到你们。 展昭眨了眨眼，领会了一下王琦的意思，指了指自己， 你的意思是让我背书？ 当然了。 展昭看了看桌上厚厚的一本书，又看了看书名，听都没听过。太学的学生都不是什么初学，普通的经史子集早就滚瓜烂熟了，因此学院的夫子都会找些很冷僻的文章来教，有些还挺艰深的。展护卫拿起那本书翻了翻，瞧着王琦， 背哪篇？ 昨日教了第13篇，不过前边的12篇之前已经教过了，说不定会抽查。 王琦说完转回去接着背书了。展昭翻到第13篇，瞄了一眼，眯起眼睛， 好闷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